好，继续我他乡一部，我杰特。 系每日。 Formatis Corp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咧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系啦。 好啦，啱啱讲过呢个华社嗰边啦，咁啊讲埋台湾嘅事件啦。就呢个上个礼拜漏咗嘅，呢个赤线上商城终于上线了，你自己配翻相对的啦吓。我唔系好熟呢方面，因为之前几次上架都唔成功啊嘛。咁啊呢次就 OK 啦，靠山山倒，靠人人死，咁啊佢就自己搞自己嘅商城。咁个成本咧就大咗好多嘅，以一间游戏厂嚟讲啦，其实都几重皮下嘅。咁但系就终于有办法去上线啦。然后有个唔关大家事嘅秘报就系、是，然后我发现我张 display 卡系唔够打还原嘅，最低限度都过唔到。所以诚征各位有唔要嘅 display 卡可以俾我啊。咁啊好啦，咁啊补充一句，系一个发生喺日本，但系咧就唔系因为日本相关而出现嘅事件。咁就日本有个 Apex 嘅玩家讲咗一句嘢，就俾人 ban Q 咗。然后嗰句嘢咧系好捻戆居啊！佢话乜嘢？阿杰特，你读下耳机咯， 耳机咯 啊！即系好简单，你对战机系咪啊嘛？你叫人进攻啊、撤退啊嗰类嘢，每日佢就叫佢走啫嘛。咁结果就俾人 ban 咗啦。 因为佢啫？ 点解咧？因为同我某个 N 字头，我哋唔讲出街嗰个英文系相似嘅。佢嗰人因为歧视语言而俾人 ban 咗， 根本就黑黑本人讲英文唔叻。 即系我。 你因为歧视人讲日文唔叻啫， 即系只能讲喂，嗰两个音系有几分相似嘅，但系喂日本 server 入边有边个无啦啦会讲黑鬼啊？我哋讲咗添，唔紧要啦吓。 紧要 咁啊，有啲哭笑不得嘅状况咯，其实冇乜嘢嘅，即系你搞 AI ban 人唔紧要，唔该你搞好少少好冇？ 系，喺大陆都系嘅，成日出边莫名其妙俾人 ban 咗，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系啦， 你又唔系犯规，又唔系咩，但系莫名其妙删咗你喎，即刻，唉。 系啦，咁啊，讲到呢啲歧视相关嘅， 更加莫名其妙嘅，喺西班牙环西亚地区，突然间就三月尾停播《龙珠》，就涉嫌咗性别差异啊，性别歧视嗰类啦。咁日本人报依家新闻就大家都觉得会唔会讲《龙珠》当年咧，即系其实《龙珠》早期咪好多啲黄啲笑料噶嘛，但系呢套嘢好似好多年前咯，35年前噶咯。 咁啊，第一就系近年嗰啲世界潮流第一名噶啦。咁其实调翻转讲，你《龙珠超》咧，其实都仲系好大男人主义嘅。咁但系套嘢本身就系咁噶啦。 但系佢《龙珠》啊，定系即系佢讲当年咧，你话龟仙人骚扰、性骚扰嗰啲咁嘅嘢啊。我讲乜嗰啲嘢？喂，80年代差唔多套套日本漫画都有咁滞噶。 啊，龙珠亦都唔可能因为佢而修改嘅，咁佢就下咗架。即系其实我觉得呢啲嘢真系有啲多 Q 鱼咯。 去八尺龙牙睇啦。 当年嘅嘢，你而家走去算旧账，我觉得真系好无聊。咁啊，仲有单今次唔系性别歧视，今次系有宗教宣称自己俾人歧视。咁 穆斯林得呢个嘢，我绝对同意嘅，同穆斯林有关嘅，唔该，请小心。绝对要小心， 主要系佢哋够恶啦吓，老老实实。咁其实只 game 我就唔识嘅，呢个费卢杰六日我真系唔好识。佢就宣称丑化穆斯林，你先拍口仔几麻烦噶啦，真系，即系唔系话唔可以恶搞佢，要画佢个样，佢你都话佢涉足真主呢啲嘢，惊佢整个阿拉花瓜俾你弹啊嘛。 无谓啦，除非你去以色列嘅啫。 但系嗱，暂时嚟讲 ，V 社系暂时未有反应嘅。呢啲嘢我系 Steam， 我系 V 社，我系 G 伴，我肯定就唔理佢啦。 唔系睇情况，睇定啲先。摆咗几日，如果件事冇乜点样发酵出嚟咧，就由佢当冇嘢发生过。但如果人乘机炒大佢先落架，就唔简单。 啊，因为其实穆斯林嗰边咧，因为类似咁嘅嘢而炒到出事咧，系真系偶不尔都会发生嘅。佢之前有单咧，法国噶嗰单， 系法国好黐紧线嘅。 搵个教师话佢歧视穆斯林，跟住就有条友仔真系拘捻咗佢。是真的拘捕了他，好撚大鑊的，所以你怕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些麻烦东西真的不 行。嘿，快个佬黐撚線不是第一日的啦。 咁啊，另一單都係全球性嘅麻煩嘢，不過就同件事冇關係啊。終於呢個 Marcos 嗰單咁多年嚟嘅麻煩嘢，終於搞掂啦。係啊，交俾基特你講。 一單超麻煩嘅蘇州市終於搞掂啦。其實就啲版權問題嘅，就係、是、多年前同啲紙將 Marcos 嘅版權賣咗出去。但好啦，當時咧版權就唔清唔楚，結果就一路喺打官司，其實好似一路嘈緊嘅。 啊 ，OK， 直接最後終於講完數啦。 咁我補充一下啦，當年簽約之後嗰陣時，可能係因為日本唔習慣呢啲國際約啊，佢冇寫清楚個授權範圍同時間，咁結果咧就被擴大解釋為日本以外嘅全球發行嘅無限期時間有佢全權擁有， 永久咯。 而且調翻轉，本身版權持有公司唔可以喺日本以外嘅地方去進行。 咁而家咧就其实就唔算系合作，算系一个和解，就系、 是、美国金和星同埋融资纸吵咗好多年噶啦，呢单嘢系。 系啦，咁啊变成就系、是、 中战协议。 你金和星可以喺日本度出 Marcos 嘅嘢，调翻转融资纸佢哋亦都可以喺全世界去发行，因为之前都讲过点解 Marcos 系从来冇外国 DVD， 就系因为咁样嘅啫嘛，算系和解咗啦，好似就变成诶两边都可以各自玩翻对方。咁理论上咧就 系、是，即系佢系好似系太空堡垒，其实就系用翻 Marcos 嗰啲产品做一套新动画嚟嘅。 佢哋都冇受报，因为当年嘅药写得差，鬼佬嘢真系，佢哋玩开法律，日本仔嗰啲就唔识呢啲嘢，当年就吃个满亏嚟嘅，而家就算系和解咗咁样啫。 大家好啦，呢啲嘢。 好啦，咁啊，再有单鬼圈真乱 VTuber 事件啦，咁就 又系 VTuber 顶你个肺， 都几麻烦下，用我慢慢讲啦吓。首先就系、是、其实本来系一个惊喜企划嚟噶，咁就阿、巫女想用个惊喜。因为阿船长系中意 BL 本嘅，好正常啫。冇女性系唔中意 BL 嘅，系大嘢所讲啦。咁佢就问啲观众有乜嘢可以俾惊喜佢，咁佢话：哦，你整本佢中意嘅 BL 本俾佢，咁佢就会好开心啦。 嗯。 啊，你塞本 BL 本落佢雪柜度，跟住借啲意见佢打开个雪柜，咁佢就一定会好有惊喜啦。即系有冇啲惊喜派对咁嘢，有冇乜嘢噶？咁啊，呢、这个惊喜本身系成功嘅，因为巫女本身就唔系妇女嚟嘅，唔系呢方面嘅。 嗯。 佢叫阿船长过嚟自己屋企玩。你点解可能谂到一个唔系妇女嘅屋企嘅雪柜入边有本 BL 本啦、啊？咁然后咧，大家就攞本书出嚟睇一睇本嘢啦吓。咁啊，读咗个名书名、封面封底个书名同埋两句台词咁样。咁啊，结果咧个作者知道咗之后咧，出咗好多个 tweet 就喺度抱怨啊，话喂，我冇赚到你嘅钱，但系就免费咁帮你赚咗钱，即系你读我本同人字嘅情况下，你赚到 super chat， 有啲抱怨，跟住然后又抱怨佢呢样嘢出咗圈。据说阿巫女因为佢唔识啲富文化啊嘛，佢又搞错咗攻受。大家知道对妇女嚟讲，攻受逆转系大镬过撞火车噶嘛？即系呢个就讲好多年噶啦，撞 CP 大镬过撞火车噶嘛？阿巫女因为佢唔识噶嘛，咁啊识 BL 文化嘅船长就其实马上更正咗噶啦。咁但系喺作者嘅抱怨入边咧，就冇提到呢件嘢，净系话佢逆咗 CP 啫。咁啊，结果就系、是、好多两者都冇睇过。嘅妇女们就走去烧呢两位 VTuber， 咁然后 VTuber 嗰边嘅圈子调翻转就系、是，喂大佬你自己本人都冇睇到过直播，因为个直播系最后系铲咗嘅，变咗私人啦，因为严上啊嘛，咁佢就话你都冇睇到直播，然后就私自想象，因为根据作者所形容咧，佢系朗读咗本同人字，即系有啲似乜嘢咧？入对某啲妇女嚟讲，真系痛苦嘅嘢，宅都会啦吓。即系咧，你喺课室入边画 BL 漫画，跟住俾人清本嘢出嚟，然后读咗本嘢出嚟。 四个字：公开处刑。 系呢啲咁嘅公开处刑，即系好人马上谂到呢啲嘢。咁但系实际上咧，人哋只系读咗你两句啫，即系只不过系足以辨认系边一本同人字，系咁大把啫。咁另一个指责就系我冇收到你钱。然后你攞嚟赚钱，咁其实调翻转讲啦，呢啲个程度嘅 Vtuber， 佢开个台乜烂都冇，黑画面，啲 super chat 都继续嚟噶咯，根本就唔争在一本同人字，你系咪先？你话因为咁样而退咗钱，我觉得你有少少太睇得中自己咯。 唔系，应该咁讲，你话赚钱咧，一般嚟讲，大家叫做咩？哦，咁啊，咁样咯，但系话。值 CP 就比较大镬啲， 咁但系喂，人哋都马上更正咗，一个不知者不罪，一个唔识嘅第三方， 就系咯， 误会咗佢，你应该借机教育翻佢啊嘛。两方面嘅处理，尤其是个作者嘅处理就有点而差，所以搞到就两边就烧起嚟。跟住就两边都出咗个协同协议。以前咧，你听呢类咁嘅讲法咧，通常你会觉得可能系借口嚟嘅，佢就话我哋沟通有啲误会，所以就引起啲骚动，所以就唔好意思。 老行学空货系， 听起嚟好行嘅，但系呢个系事实嚟嘅。的确系一啲沟通误会嚟嘅，纯粹就系、是、一边就其实都冇睇对方嘅直播，就以为佢做咗好多冒犯嘅嘢，其实就都唔算系冒犯嘅，老老实实。咁啊，另一边亦都系唔熟妇女圈嘅文化，所以引起少少误会。咁、其实真系误会嚟嘅，即系唔系嗰啲睇场嗰啲一场误会，系真系一场误会嚟嘅啫。咁所以佢哋出个公告出嚟，咁啊件事个和解啦。但系咧两个圈子咧，其实持续都对话紧嘅，因为睇 Vtuber 嘅人大部分都系男性，都系宅。睇 BL 嘅人就唔使讲啦，都系妇女啦。呢两者咧就有时就算系 friend 嘅，大家始终都系 ACG 相关噶嘛。但有时咧就都私下都几敌对下嘅。咁其实呢样嘢就冇点样平息过嘅。咁啊有啲咁嘅有单咁嘅嘢啦。咁啊然后再引申少少就系、是、咁啊夏参华咧就佢就调翻转话，成精我嘅 H 本 H 图，我就系 H 图共赏。 咁啊，喺呢个时间点啊，先讲佢系以前都有做过嘅，不过佢呢个时间点弹出嚟话有少少系回应嘅意味嘅，咁睇你点解读啦吓。即系咁啊 ，VTuber 嘅鬼圈争论事件呢一期嘅啦，得呢一单大单嘅啫。咁啊，但系同人圈咧仲有一单本来以为一单悲剧，结果就又系即系鬼乱嘢。今次移师去韩国，韩国咧就而家就依然系处于半封城状态嘅，禁止搞500人以上大型活动。咁、你谂到有人咧就搞屋里活动，咁但系咧冇得到即相关单位啦，我唔知韩国嘅相关单位乜嘢，总之就系冇得到官方去允许啦，犯咗防疫规例，咁啊结果警察上门就拉人，终止咗个活动，咁大家就砸烂。因为佢哋如果系申请获得豁免的话咧，系可以举行活动嘅，依然可以举行大型活动嘅。咁但系咁你要申请搞成噶嘛？咁但系个活动就冇搞到，咁啊结果就系参展嗰啲、参加嗰啲都喺度抱怨个主办，话佢：喂，你搞有冇搞错啊？你而家点算先？你系咪要赔翻啲入场费啊？嗰啲嘢你系咪要搞翻个新嘅去处理定系点样？其实大家都系问紧手尾点样执啫嘛，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几个同人展都临时嗌要取消噶。咁都系执手尾啫嘛，正正常常，好正常嘅事。但系大家要知道 ，Only 场咧就好多时系啲比较细嘅单位，甚至只不过系一个个人自己拉一扎朋友去搞嘅。咁啊，结果大家仲喺度问紧责的时候咧，佢就话：我而家喺天台度饮紧酒。咁啲人就：喂，屌阿星，而家我哋问紧点样处理啊？你同我讲你饮紧酒。咁结果跟住有人就出咗个 tweet 就话佢跳咗楼自杀。大家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吓、啊，使唔使跳楼自杀啊？问责啫、啊。结果就系啲人就开始检讨嗰啲当初去同佢问责啊、声讨佢嗰啲人，话佢网络霸凌， 又系咁样噶啦。呢啲嘢一人死咗，一定会咁样嘅，变咗 即系死者为大啦。好多嘢咁啊，结果咧就系、是、其实都唔系个个都系网络霸凌，都系问翻佢，喂，咁呢件事都要解决噶嘛？我而家问紧你点解决件事，咁嗰啲人就调翻转俾人网络霸凌，咁啊结果就大家所推嘅所推，唔见人嘅唔见人，退坑嘅退坑啦。咁然后最峰回路转嘅部分系乜嘢咧？跟住发现主办单位主催嘅疑似系假自杀，即系话佢自杀消息系自演嚟嘅。咁啊，暂时去到呢个位，咁就只能讲贵圈真乱。老实讲，韩国嘅台人圈其实真系好乱嘅。有机会我谂我可以揾多啲消息咧，真系可以足以做一集独立节目。呢个空头支票嚟噶，唔好期待住。但系有机会真系可能攞嚟讲一讲，因为关乎到呢个韩国嘅男女相关嘅文化嘅事。好啦，跳落下一单最乱嘅国家，当然就唔系韩国啦吓，系我哋北光邻国啦。 天朝上国啦， 最近嗰个北方邻国啦，呢个咁就对我嚟讲就有少少心凉嘅。广东公安就突袭游戏水货商，拉人封艇啦，简单讲就系、是、咁结果就系大陆水货 game 就唔紧见晒，好明显系联合行动嚟噶啦，就唔系净拉一个噶啦。咁短时间内就唔见晒啲水货，咁其实都正常啦，因为佢其实系好卵大嘅水货佬嚟嘅，即系对香港嚟讲咧，呢啲叫行货嚟噶啦，其实。因为有时有啲行货呢唔系真行嚟嘅，冇授权嘅。只不过系话呢佢包起晒啲货然后攞嚟香港卖，你有咩事佢同你负责。有啲香港嘅所谓行货呢系咁样嘅意思嚟咋。好啦，咁查封啦，咁大家都明白㗎啦。喺大陆呢任何冇得到批准嘅可以叫做一部作品嘅嘢，包括呢个书啊、文章啊、电影啊、show， 你叫得件作品嘅嘢。都要得到广电局啊审，唔系 嗰类人，总之就审批啦，要 我成日都提住啦。当年游戏审批审咗半年，呢样我真系讲一世啊！真系呢啲冇审批啊，理论上就系非法作品。水货，因为佢哋冇批号啊嘛，都系属于呢啲嘢，咁所以佢俾人捉咗。咁结果咧，而家大陆玩家你只有两个选择，一系就玩阉割国刊版，佢会唔见咗好多嘢啦，又俾人阉割咗啦，佢有好多 game 都入唔到嚟啦。咁一系咧，你就肉身翻墙，自己去离开个境内，自己买翻去。理论上啊，你攞翻大陆嗰下都系犯法噶。理论上，我提一提你啊。咁自用的话，佢就通常系只眼开只眼闭就有得你嘅，一两只自用佢就有得你咁解嘅啫。但系你理论上都系犯法嘅。好啦，咁游戏归游戏，政治归政治啊嘛。咁而家就知道天朝嘅铁锤抌落嚟系什么回事了。咁啊，对佢哋嚟讲应该冇嘢噶，你咪搵。我都唔知大陆玩乜嘢咯，仲有啲咩可以玩啊？你咪玩呢个蒸汽平台咯， 好啦，再另一单。 好啦，咁另一单都系中国游戏 game 相关嘅 PUBG， 专卖外挂嘅， 写外挂写同埋啦一条龙噶啦。其实唔止 PUBG 嘅，仲有 Apex 啊嗰类。入边点解会咁捻多外挂咧？就系呢扎咁嘅仆街。啱啱你仲喺话水货啲可以令到佢哋有游戏所玩，都仲可以伟大啲形容可以叫佢哋导火者。但系呢扎就完全系一个仆街嚟噶啦，就系开发外挂走去卖。 水货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玩家的嘛，你玩不玩到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这些外挂商搞这游戏乌烟瘴气，然后我看到数，哇，佢盈利数都太过夸张啦。 84亿日元啊大佬，我睇见唔系呀嘛。 原来咁样都好赚呀。即係我觉得因为真係好夸张，84亿日元即是接近6亿港元啊大佬。成1亿升咁样计去赚钱。 唔得，已经超过咗我哋嘅一般人嘅理解呢个嘅价钱啦，应该。 我嘅印象中啊，写个 program， 唔系计嗰啲大公司啦，你一个小团体走去写个 program， 了不起咪赚10多万、几十万最多噶啦，一年、啊。但系原来佢咁卵好赚，原来跟住就系佢收下嗰度，哇有啲名车啊、不动产啊嗰类嘢，我咁样，哇即系赚到起冚冚，即系呢啲真系抵扑街啊！即系去到咧，连 BBC 就走去报，因为真系好大件。咁但系会唔会因为咁，你玩 PUBG 啊，你玩 Apex 嗰啲会少咗外挂咧？咁啊，你就唔使谂咁多嘢啦。外挂库循环系好卵恐怖嘅。咁有关今期唔知点解开咁多支票啊？有关呢个游戏外嘅嘢咧，我哋有机会真系可以讲一集，好长可以讲一集嘅。咁但系呢度就唔讲咁多啫。好啦，咁啊讲一单笑料先啦。咁就江苏嘅消费者委员会指呢个天人迪迦好暴力，咁啊涉嫌持械殴打、恐吓、纵火。咁超人打怪兽就系咁噶啦。 你想点啊？ 即系咁都嗌暴力，即系你咁都嗌暴力，我捻鸠啦吓就，咁啊冇嘢嘅，即系呢个我捻鸠日常啫。咁啊啲大陆按金交日常嘅仲有一单就系、是、呢、這个禁止呢个青少年10点后玩 online game 嘅禁令。咁啊先讲就唔止呢样嘢噶，佢系成一个系列嚟嘅。佢就讲紧佢想话呢个令到学童有一个正常的作息。一个小学生有10个钟头瞓觉，初中9个钟，高中8个钟，做好多政策令到佢哋可以有充足嘅睡眠咁样啦吓。第一就是减低功课量，要求啲学校减低功课量，因为大陆学生嘅竞争咧，其实比香港仲要严重嘅，尤其是高端嗰啲啊。因为你知啦，咁叫多人成14亿人，真系争啲学位，咁啊梗系劲啲啦。咁然后佢就话夜过10点之后，就包括游戏，即系唔准做功课，唔准太晏去发布作业，而家要线上搞咪好多都系。如果你8点你先发作业，咁我点可能喺10点瞓觉啫？即系佢讲呢啲嘢，佢有好多配套，所谓配套措施嘅。咁就谂住用硬性嘅规定减低啲学童睡眠不足问题。咁但系咧呢、这个就好明显就系呢个中国式嘅管控嚟嘅。大陆有个名词叫拍脑袋政治，即系啲高官拍个脑，灵瓜闪，突然间谂出嚟嘅政策，冇根据、冇咨询、冇可行性、冇考虑实际要点样执行嘅政策。而家我哋南深圳共享大湾区荣耀，我哋都感受到呢种咩拍脑袋政策啦。你睇下而家强制安心出行咁样，我系完全谂唔到一个冇执法能力嘅城市可以点样执行嘅。好啦，扯远啦，返嚟。呢啲系唔可能做得到㗎，你唔从源头去按低佢嘅竞争，你做呢啲表面功夫呢系唔可能影响到㗎，大家都知㗎啦。不过大陆就系咁样㗎啦，大家明㗎啦。咁都系一单笑话嚟㗎。 係啦，咁我最后讲下其实之前专题漏咗讲嘅嘢。 唔系专题漏咗讲，准确啲讲系我哋专题呢头录完。 佢讲完整咁嘅新嘢俾你睇啦。 我哋朝头早录，跟住晏昼就通天。啊！結果我哋係講漏咗嘅，咁雖然我係有加咗少少回應落去嘅，咁我但呢個我哋正式講緊啦，就講呢個中國大陸4月起個新番要先審後播。嗱，我先講下，我哋好耐之前已經講過呢樣嘢㗎啦，其實我哋一路都有提過，佢哋有想去實施呢樣嘢，但係個影響太廣，所以就一路都冇突然間硬性規強。咁然後咧，今年4月翻開始，即係4月2日起啦。咁要求所有日本动画都要先审后播，大陆嘅动画平台就收皮噶啦。大家集中咗喺 Bilibili， 就系因为我哋之前讲过啦 ，Bilibili 系其实系占咗好大部分中国嘅日本动画播放市场噶嘛，所以最大影响当然系 Bilibili 啦。咁你爱奇艺嗰啲嘢，咁我唔播动画，我可以播呢个剧嗰个剧，虽然啦，嗰啲都其实都一路有审查噶啦，而家只不过系审到落去动画嘅啫。因为之前嘅状况就系咧，你美剧啊、日剧啊、嗰啲韩剧嗰啲嘢咧，都已经系先审后播噶啦。但系佢哋只系针对真人嘅啫，嗰阵时就仲未针对埋动画，咁而家就变成动画都要管。咁但系大家先知道，唔系大家睇新番，迟一个钟头你都会屌老母噶嘛。而家系讲紧你要迟一季啊，因为一套作品要播完，你先会有完整一套噶嘛。即系你而家4月啦，新番，你而家呢刻你问日本原本嗰边啊，佢都交唔到嗰个嘢俾你审啦，系咪咁话先？ 除 咗 Netflix 之外，冇人系一次过做晒啊嘛。呢一刻4月新番嘅动画仲做紧嘅，我点样攞俾你审啊？都唔讲你审得快唔快啦，净系你要等佢生完晒成套作品，你先攞去审，已经最少要等一季噶啦，仲要唔知佢等咗10几耐。 嗱，而家睇睇咧 ，Bilibili 嗰个新番表有播到嗰时候，蔚蓝反射零 ，S S S 电光超人有播啦，极主夫道唔知点解啊，龙武杀死文室都有播嘅，真白之音有播，装甲重拳第二季有播。 查一查你先，呢、這个极主夫道咧，佢个纹身系唔捻见咗喺 Bilibili 版。 系啊，冇咗纹身加龙啦。 而且佢唔系嗰种以前嗰种好粗暴咁样咧，一个黑色打落去或者白骨或者剪捻咗佢，佢系有翻啲肌肉嗰啲纹线喺度嘅，即系佢系重新画过嘅。 真系辛苦佢。 但系嗰几个场景就系搜佢啲纹身噶嘛。如果你系不知情嘅人睇呢套嘢嗰阵时，莫名其妙黑人问好发生咩事咯，无啦啦搜佢啲肌肉，咁啊佢系会睇唔明嘅，因为呢度本来就系攞嚟搜佢纹身噶嘛，然后冇纹身， 机系少咗好多，真系少得好紧要，但系都仲系有嘅，例如系丧尸传奇都仲有嘅。 呢、这个我谂系佢应该系佢可能系同嗰边沟通好， 因为其实咧，即系以我自己一个善良讲法就系、是、喺中国啲嘢做个样嘅啫嘛，通常三个月之后大家冇咗件事，跟住又乱嚟噶啦。 呢、这个就难讲啦，因为先审后播呢个情况一定系会发生嘅，不过下边点样应对，因为其实要降低个影响都系做得到嘅，即系譬如好简单，我逐话试咗一个新作品，但系好卵烦噶，先话你听会烦卵死你。本来你一套作品已经系烦卵死你啦，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噶啦。你会往送审批，攞到审批系好卵麻烦嘅事，但系佢可以我一话一话咁去审，咁佢就一话一话咁去播，咁我就可以话本嗰边四月一号出嘅，你做唔到。咁但系可能如果佢审两个礼拜，咁啊谂完啦，咁可能我四月中就可以开始播第一话。咁迟两个礼拜都系蚀 check 噶啦，但系就冇咁大影响。如果你真系坚持成套作品一齐送审嘅话咧，咁、你就揾自己病嘅啫。老实讲，我谂啲影视名头会倾向会咁样做。咁呢扎咧迟到咗嘅作品咧，应该就咁样走出嚟嘅。咁其实你要动画公司提早一话做咗出嚟咧，唔系唔得，即系做得到嘅，最少做得到啦。即系如果你沟通好嘅话，即系呢扎我相信就系一开始就已经系收到风，四月会开始咁样做。咁佢提早一话一话咁样审，佢可以做到勉强可以做到先审后播，都依然唔会太蚀时间，系应该系咁嘅情况。咁啊，但系咧呢方面就肯定会造成好大影响噶啦。其实咁佢会唔会话因为咁而令到啲人去走去做翻字幕组嗰类嘢咧？一定会有。而家调翻转讲，字幕组嗰类嘢一路都存在，其实继续系存在。 存在，我嗰次开咪都讲啦，其实而家好多字幕组喺度，只不过佢唔做动画啫嘛，或者佢唔喺片集放片啫嘛。 以我所知，现在做日本动画嘅中国嘅字幕组啦，大概仲有十零个系 keep 住每季最少做一套作品嘅，最少都有呢个数嘅。 嗯， 应该系差唔多呢个数啦，十零个，其实真系唔多啊。即系你谂下，一季新番有四十几套，当然唔系套套都有字幕啦，咁大部分都有吸化到嘅。咁其实系几个大嘅字幕组去顶住嘅啫。咁佢哋会唔会因为咁样可以有人自愿加入，或者成立啲新嘅字幕组多咗咧？咁就应该会有咁嘅情况嘅。其实主要就睇佢因为咁而延迟嘅时间有几夸张嘅啫。 嗯， 因为字幕组系只能做到日本播放，然后最快咧当日就做出嚟，系唔可能做到以前动画平台嗰种即时同步播放，甚至早过日本嘅情况嘅。但系你话啲人会唔会去用 VPN 走去睇动画风咧？绝对值嘅人数会有好多，但系比例上好少。我重申一次，大陆人有用 VPN 嘅，只不过系占3-5% 嘅啫。其他绝大部分嘅人系唔用 VPN 嘅，就算知道 VPN 存在，都唔会使用嘅。即系我哋见到嘅人，其实只系一个好少部分，只不过14亿人实在太多啦，几个 percent 就已经足够掩死你咁解嘅啫。咁啊，动画画风嗰边个订阅人数已经系急剧上升噶啦，已经马上即刻弹起嚟。咁但系佢哋只不过系嗰人嘅非常非常非常少部分嘅人嚟啫。咁对大陆嘅影响就大概系咁咯。要睇定啲，睇下佢哋个应对措施可以补救到几多。 系话睇下佢哋呢下有对策，啲对策够唔够劲嘅啫。 吓、啊，即系咁，我啱啱我讲过啦，因为其实佢已经系可以去到影响咗制作方嘅程度嘅话咧，大可以好似 Netflix 咁要求，唔该你成套做晒你先播。你我唔介意你日本做下做下播，我亦都唔介意跟住你同我做播，但系你要先做一季交咗俾我先，咁我审完，咁啊大家系佢同步播咁样。都因为呢啲嘢，你当我嘅授权费就已经买起咗你成个制作费嘅话咧，我绝对可以有咁嘅能力，亦都有咁嘅需要咁样要求。咁可能会影响到日本方面嘅制作嘅，我哋唔系完全食花生嘅、 嗯。 不过调翻转讲，有时日本动画制作其实都好受逐话去制作呢样嘢嘅影响嘅。点解成日有逐话崩坏嗰啲嘢？就系、是、下个礼拜播啦，你做唔切，你就做唔切噶咯。 但如果你晨早做好晒之后先开始播，咁问题应该少好多㗎。 嗯。 係只不过係迟一季去回收你嘅资本啫。咁喺而家嘅情况可能甚至会有益于日本动画。即係我哋之前讲 Netflix 我哋都讲过啦， Netflix 参入对日本动画系益多于弊㗎嘛。咁呢个情况系有可能都会有相同类似嘅状况嘅。咁我唔知，我冇水晶球，我只能讲对我哋嚟讲未必系一件坏事嚟嘅。咁、 嗯、 对啲大陆人嚟讲系咪坏事就你自己睇，就要睇佢点样对应啦。好啦。 我咁补充差唔多啦。最后补充下嘅其实都系一间 H1 完全冇瓜新闻，菲立亲王就琴晚去世，就享年99岁。 咁啊 ，RIP 啦。 嗯。咁啊，始终我哋都系英国年代出长大人嚟噶嘛。 冇嘢，我祖国好简单，我英籍嘅讲完。 我都英籍啦。咁我承认我系老鬼啊嘛，老鬼梗系英籍噶啦。 理论上我哋老顶嚟嘅。咁啊，讲一句啦，好。 自由婆啊嘛。OK，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其他啲空头支票就睇下你话兑现啦，我唔知啦。 睇咗你套电影先讲啦。 好，睇咗啦，人云。好睇嘅。如果你追开人云嘅话， 好啦。 好，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